你姐姐在家吗？ 这小杰克打量了一下这年轻人，然后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路易。 听到了路易这个名字之后，这小杰克非常高兴地转过身，冲着屋里大声喊道， 姐姐，你日记里提到的那六个男人里叫路易的那个来找你了。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有这么一天，黄太太要带着自己六岁大的儿子坐飞机，这是他儿子第一次坐飞机。黄太太他们在机场吃过饭之后，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候机室，还差五分钟就要起飞了。这时候黄太太突然发现自个儿的行李箱忘餐厅了，于是她非常着急地对自己儿子说道， 小宝贝儿，你赶紧到餐厅去看看咱们的行李袋是不是在那儿呢，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儿子听完妈妈的话，飞快地往餐厅跑去了。就在离飞机起飞还有一分多钟时间的时候，黄太太那宝贝儿子终于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了，跑到妈妈跟前，他对妈妈说道， 妈妈，我们可以放心上飞机了，我们的行李袋还在那呢，很安全。 这天早上起床之后，当妈的走进了自己六岁大儿子的房间，她发现儿子正在哭呢，于是赶紧问， 怎么了儿子，怎么大早上起来就哭啊？ 我刚刚学会系鞋带了。 这不是好事吗？这不就证明你长大了吗？会系鞋带是好孩子，你哭什么呀？ 听了妈妈的话，儿子哭得更厉害。 一点都不好，我昨天听我爸说了，学会系鞋带以后每天都得自己系。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生旦净末大变脸，人物活灵活现。请听幽默集装箱87.6。 这一天吃完晚饭之后啊，当太太的非常委屈的跟自己丈夫诉苦：“ 亲爱的，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混蛋，那个男的他冲我说脏话，而且他还威胁要打我。” 听到太太这么说，当丈夫的马上从沙发上站起来，满脸通红的对太太说道：“ 放了他了，你跟我说清楚，那个混蛋到底怎么回事？我跟他没完。” 当太太的听到丈夫的话，向后缩了缩身子，对丈夫说道：“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吧，我开车撞了他一下。” 话说那年春节前啊，小兰呢一大早就跑火车站买回老家的票去了。她站在那儿正郁闷着排着长队，突然她就感觉到后边有一人拍了她一下，回头一看，是后边那排队的人啊要递给她一纸条。小兰打开纸条一看，这纸条上写着一行字：“ 我是你身后20米左右穿红毛衣的那个男孩。” 小兰看完这纸条，抬头往后边一看啊，发现那穿红毛衣的男孩眼睛挺大，皮肤还挺白，个儿还挺高，正好是小兰喜欢的类型。而此时他也发现那男孩啊正含情脉脉地注视他呢，男孩的眼神当中带着几丝期盼，还带着一点羞涩，看着小兰是心花怒放，脸都红了。于是他下意识地低下了头，而这个时候他又看到了纸条背面，哎，这纸条背面还有一行小字：“ 我有今天去哈尔滨的卧铺票一张，谁想要的话来找我，不要的话别捣乱，请继续把纸条往前递，谢谢。”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这么一天，一个喝醉了的人跑到卫生所打解酒针去了。他打完针之后感觉不错，自个儿走了。第二天呢，同样又是这个人还是跑到了这家卫生所，似乎喝得比第一天还要醉。于是卫生所大夫又给他打了一针解酒针。第三天这个人又来到了这家卫生所，他这回看上去比前两天喝的还多。卫生所的护士一看这情况，赶紧又给他注射了一针解酒针。打完之后啊，这回这个人直接在卫生所里头睡着了。等这个人醒了之后，卫生所里头负责打解酒针的护士非常关心地对他说道：“ 我说这位同志，你可不能这么天天喝酒啊，这么喝酒对身体可不好了。” 听了这位护士的话，刚刚醒过来的这个人啊迷迷糊糊的回答：“ 护士您误会了，我就不是那天天喝酒的人，我就是这两天吧想来你们这儿试试这一支解酒针到底能解多少酒，这样吧，我以后再在外头喝酒，我不就有准了吗？” 话说忠厚老实的老张啊，这天在家里头把媳妇儿特喜欢的一个花瓶给碎了。这媳妇儿呢很生气的推了她老公一把，然后大声的对老张说道：“ 怎么那么没用啊，要跪下。” 听了这话呀，忠厚的老张胆怯的望着媳妇儿，可是就是不跪。我不跪，怎么着我也不跪。听这话媳妇儿急了：“ 你跪不跪？你到底跪不跪？” 老张听了媳妇儿的话，既没害怕也没跪，继续说道：“我不跪，我不上你那当。我跪下把裤子弄脏了，然后你还罚我跪着，这还有完没完了？我就不跪。”话说啊，在一裁缝店里头，这天呢，老板正对一顾客说呢：“ 尊敬的先生，您要做的这套西装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都没什么特殊的要求，我就是要求您做的一定要精致再精致，因为这是我的结婚礼服。” 听了这话，裁缝店老板突然心领神会的小声问道： 啊，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想在您的这件西装里加一个您太太永远都发现不了的小暗兜？ 话说有这么一女的呀，这天她来到法院提出要跟她丈夫离婚，原因啊是因为她丈夫抛弃了她。不过这女的呢，她和她丈夫已经生了14个孩子了，年龄分别从1岁到14岁不等。这法官了解到了这个背景之后，就非常奇怪地问这女的： 这位女士，请你告诉本庭，你丈夫到底是什么时候抛弃你的？ 法官大人，大概是13年前。 什么？你说13年前你丈夫就离开你了？那么你们的这些孩子到底是谁的呢？ 这不能怪我，法官大人。在过去的13年里，我老公会经常回到家里向我道歉。 想着你，大地和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世界再辽阔，有你与我分享，被爱的信仰我选择。